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91集《医学泰斗》。秦冉懒得搭理郝队，只卷了卷自己的衣袖，轻描淡写的嗯了一声，算是引路照应对他说的那句话。 好，对， 陆兆颖一向很维护秦冉，不过这次事情紧急，他没有时间多说什么，只是警告地看了郝队一眼，跟秦冉说了一声后匆忙出门。两人出门后，秦冉把书放回桌子上，想了想，最终还是拿了钥匙出门。半个小时后，他来到市医院。市医院今天人似乎有些多，尤其是大门外的停车位，一溜烟地停的全是外省的豪车，引起无数人围观，还拍照发到了微博上。秦冉面不改色地进了陈淑兰的病房，宁威跟穆莹几个人都在。 最近几天精神好着呢，你们也不要老来看我。 陈淑兰的目光在秦冉那右手上划过，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秦冉拿着水果刀坐在一边，十分利落地给陈淑兰削苹果。谁昨天来过？秦冉把削好的苹果切碎递给陈淑兰，他瞥了一眼床头的郁金香，压着声音问。 是锦轩，他一不忙的时候就会来陪我，那孩子很有礼貌，也会哄我开心。 陈淑兰提起林锦轩，笑得和缓。看样子比你那个亲外孙女儿要孝敬很多。秦冉清了清嗓子说道。从陈淑兰住院，秦宇没有来看过一次陈淑兰。秦冉一向有什么说什么，陈淑兰也不说他，只是笑，并不太在意。穆莹拉了拉秦冉的衣袖，小声开口。 表姐，这么说二表姐不好吧？她也是忙着练小提琴。 触到秦冉寒凉的眼神，穆莹没敢多说，又转了话题。 表姐，你上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楼下停着的那些车啊？我都不认识，但好气派，你知道吗？ 语气中带着羡慕以及不露骨的向往。 不知道。 秦冉说了一句不知道，就没有开口了。穆莹也就是随便问问，他是没觉得秦冉会认识这些车，不过他自己路过的时候有听两句，听旁观的人说里面大多数都是限量版的豪车。 听说有好些名人来了，待会儿下去说不定能看到。 秦冉没有注意听，他看过陈淑兰之后又见了陈淑兰的主治医生，这才去找程俊。程俊手机关机，但离开的时候跟秦冉说了一句他有个手术。秦冉挺敏锐的，一下子就猜到今天医院楼下的豪车多半是冲着他来的。这样一算，秦冉把他的方位估摸着差不多了。医院 VIP 病房29楼有个单独的手术室，楼层此时守着不少保安，秦冉要是想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去弄来一套护士服去手术门边，不过他没有上去，就靠在电梯边等。与他同时等在电梯门边的还有一众穿着各种定制衣服，拿着公文包，身后跟着助理的成功人士，不过这群人之中他一个十分年轻的女生就十分显眼了。因为程俊手术时间动得早，秦冉没等多久，电梯门开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人被诸位医生簇拥而来。与此同时，在电梯边忙着公务的成功人士也簇拥上前。程俊慢吞吞地跟在院长身后，穿着白大褂，蓝色口罩还挂在一边的耳朵上，单手解外面的扣子，指尖修长而冷白，犹如凝玉。尽管连续几个小时的手术，但他却不显半分狼狈。身边的人虽然拥挤，但都自觉地距离他10公分，声线也下意识地压低，很安静的场面。 下一场手术看情况。 因为长时间没有喝水，他说话的时候带了几分沙哑，接过院长给他的笔，准备去会议室讨论研究。目光一抬，就看到了靠在不远处，靠在墙上那清清冷冷的身影。程俊脚步一顿，金融界各界泰斗，医院主任科长都下意识地停在他身边。程俊在医学界的名声享誉大江南北，医学界心脏科研究院士曾公开说过，程俊天生是为医学而生。每个月一台手术，这台手术多半是在其他医生那里成功率不到 10%， 所以不敢下手的，在他手下几乎无一失败。这样的医生，那些有手段的会想尽办法让他为其所用才对。可是诡异的是，没有人敢动他，就连金融界的那些大佬都对他十分尊敬，医学界没人知道他背后有谁，又是什么身份。总之，不管你是哪个领域的大佬，在程俊面前都要守他的规矩。程俊对手术十分认真，期间手机关机，一场手术后还会留给同行跟其他人3-4个小时的时间理出思路，或者现场教学，从未出格过。所以熟悉他规矩的人，在看到他扯下了白大褂，和颜悦色地问一个小女生怎么了的时候，大多数人其实都还在懵逼的状态。程木那件事挺急的，秦冉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 我知道了。 程俊一边拿出手机，一边侧头跟院长说了几句，就带秦冉出了门，眼眸很沉，也不管他后面一众人目瞪口呆的样子。他拨通了陆兆颖的电话，跟陆兆颖说了几句，垂下眼帘对秦冉说道，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 秦冉本来想说他不用去了，那郝队好像挺不喜欢他啊，不仅是不喜欢，事实上非常看不起他。不过见程俊走得急，也没有开口。不一会儿，程俊就开车过来了。 先上来。 不是那辆熟悉的黑车，而是一辆蓝色的兰博基尼。 我的车昨晚被程木开走了，这是江小叔临时让人送过来的一辆车，就好看了一点，但功能不太稳定，走不了山路。 程俊解释道。秦冉无语了。另一边，慕莹看完陈淑兰下楼准备回家，刚出大门就看到自己来的时候注意到的那辆造型十分流畅的豪车停在路边。来的时候因为这辆车造型别致，他多看了几眼，听了几个男人议论，才知道这辆车是限定的，价格2000万往上。这是慕莹做梦都不敢梦到的数字，在他眼中，秦宇的50万小提琴就已经是天价了。又很快的，他看到秦冉正站在副驾驶的边上，似乎在拉车门。 表姐， 慕莹心头一跳，下意识的扬声喊秦冉。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